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承办的致敬时代经典留声改革开放40年暨中国电影40年领读会今天下午在西城区缤纷剧场举行。领读会以改革开放40年国产电影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18大以来的丰硕成果为线索，通过北京电台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郭伟以及朱红、刘慧、刘佳、刘笑5位好声音主持人现场演绎互动，带领现场的观众诵读了优秀国产电影当中的经典台词片段。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连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圈。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第5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将中翘楚。话剧《天之骄子》正在首都剧场上演，全剧围绕着权力的争斗、人心的较量，剧中不乏剑拔弩张的火药味，但经过编剧郭启宏诗化的语言，使得这种勾心斗角也充满了才情。为庆祝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及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建团70周年，11月2号3号松山芭蕾舞团团长、首席芭蕾舞演员森下洋子将携芭蕾舞剧《新白毛女》第16次来华访问，并登上保利剧院的舞台。由岩井俊二编剧指导、陈可辛监制、周迅领衔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近日发布首支预告，并宣布定档11月9号。电影讲述了由书信往来引发的一段纠葛往事，周迅出演女主角之华。预告中一封神秘来信勾起了之华往昔回忆，三代人的故事就此拉开序幕。由导演黄家康、赵琦执导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昨天在北京举行定档发布会，正式宣布将于12月21号和观众见面。发布会现场发布了影片的首款预告片及海报，预告画面唯美精致，动作打斗戏份惊险刺激，更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小幽默。由肖央编剧导演并主演的现代都市神仙喜剧《天气预报》宣布将于12月21号上映，并首次发布海报及影片剧照。影片故事取材自中国传统神话雷公电母风伯雨师，背景却设置在了现代都市。2018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近日在石家庄举行，作为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数字娱乐新经济发展论坛同期召开。论坛以数字娱乐的进化想象为主题，以全新的视角解读了新时代数字娱乐新经济的发展趋势。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天气晴朗，风力有所减弱，气象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只有12度，天气很凉。外出或晨练的朋友请添衣保暖。受不断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仍将持续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45%，

赵春好，哎，两位好，我们几个老朋友又见面了。 一晃都第三场了，我记得第一场的时候咱们还说今年可能会有几个重要节点的节日，然后都会推出这样的一个阅读会，然后我还在算，我说哎呀，这个到九月份可能会有中秋节了吧，然后到几月份会有什么节，一晃眼的时间一年过去了哈。好，我们再次请出老朋友，国家交响乐团大提琴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张博，欢迎您，张老师。 哎，赵少你好，各位观众们、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张博。 那我们再来请出这次阅读会的参与的主持人之一哈，也是我们的同事，音乐台的主持人腾斌，欢迎您。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是不是现在还在直播，视频直播是吗？ 对对对对对。 好，那观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我今天非常开心哈，因为我们平常可能听到这个腾斌老师主持节目的时候都是在音乐台上午的某一个非常欢脱的时段，然后呢大家一听他的音乐，哇，一下那个上班的感觉就都来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要沉静下来去聊一场音乐会，因为其实里面会有很多经典的作品，相对来说都是我们说比较走心的那一种哈。然后今天可能我们会见到腾斌老师的另外一面，哎，有可能更活泼，有可能会一下子发现他成熟的一面哈，非常棒。大家如果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或者是北京时间。先说说吧，我觉得那个因为李导跟张博老师都是老朋友哈，也都经历过两场，就是可能新鲜感上面就是稍稍没有像这个腾斌老师那么的新鲜了哈，所以这腾斌老师第一次参加这个阅读会，首先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在准备过程当中，然后你想到了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先解释一下刚才赵爽说的我在音乐台的某时间哈，我跟他也没什么仇哈，他为什么把我这时间给略了哈，是9点到11点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哈，我是腾斌啊，刚才还说了一下这个让我聊以慰藉哈，就是说二位老师已经不新鲜了，但我是新鲜的，加入这个演出，加入这次演出可以说是我期待已久已久已久已久已久的，因为经常在我们电梯的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的海报，然后今天又听见经典了第一场了，今天听见经典第二场了，又听见了第三场，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被听进去呢，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够进入到听见经典的这个诵读会当中呢。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我们领导的通知，说啊，这场你可以来了，哎呀，我真是欢呼雀跃哈。但其实登上这个舞台之前呢，我只注意了两个字，就是亲子，我说啊，可以带我家小朋友一起来朗诵了。但是直到彩排的那天，赵爽你知道吗，我直到彩排那天我才知道我们还有音乐家的合作，而且是音乐大师，是和我们一起呈现一个立体的空间，就是我们在前面朗诵，然后音乐家同时在演奏美妙的乐音，就是带给大家完全一个特别有厚度的、特别有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的全方位的享受，就是说很有画面感的。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我带小朋友去读一读文章啊，就像蒲老师那样的读文章哈，我没想到还有音乐的加入，因为我是这个，就不管大家说了哈，我从事这个音乐 DJ 的工作已经20年的时间了，这个啊，当然我是小学毕业就来参加工作哈，真的就是我在那天朗诵的时候就有一种在音乐台做节目的感觉，因为我们在做节目，在介绍一段乐曲的时候，后面就是伴随有这样的音乐，就好像我把这样的音乐介绍给大家，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我看到张博老师又那么帅，李总又是那么的有魅力，然后我就更加的激动了。 我觉得是挺激动的，因为我第一场的时候哈，我记得当时还跟李导我们聊，说有这个现场的乐队的这个伴奏哈，然后我就说其实这是很多无论是主持人也好还是说歌唱演员也好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儿。就很多歌唱演员为什么他想去唱现场，他就是说如果我后面能有一个乐队来伴奏的话，我会觉得那个气势那个声势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都有一个素远啊，就是说什么时候我在前面去朗诵，然后那个后面有一个乐队，然后他会根据我的节奏和情绪的变化去来给我配一些乐曲，我说我要参加，然后就跟这个我们的主办人员我们的同事去商量，然后他说你没孩子，你有了孩子再来吧。 我是亲子，对，我们是亲子的， 所以就说到这个亲子的这个关键词了哈。我们这次还是主打亲子是吗，李导？ 对，我们从第一场到现在，亲子尤其是3到12岁这个年龄段一直是我们关注的最主要的人群。刚才这个腾斌老师说就是 他很新鲜，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虽然我跟张博从第一场就在这个项目里面，就在这个演出里面，但是我们每一场所经历的主题不一样，我们所陪伴的诵读作品不一样，包括我们演出的音乐作品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都是当做第一场这样的一个新鲜感来对待。 嗯，因为我记得第一场的时候，我还曾经问过这个几位主创哈，我说，比如说跟主持人合作，有没有那么长时间去合这个音乐？那在这个音乐的这个整个配合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合不到一块儿的这地方啊？当时我记得第一场还特别担心，但是第一场下来其实就有了一些经验，然后第二场呢，其实整个和音乐过程当中就顺利很多。那现在第三场了，又有一些新的主持人加入，有一些新的小朋友加入了。就说我不知道这次比如说在整个音乐的选择或者说在这个配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张博老师， 首先很高兴我又是第三次参加咱们这个立体的这个亲子的阅读会的演出。这次的音乐呢确实比之前呢更加丰富了一些，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还邀请了一些个民乐的音乐家来参加这次演出。当然作为我们就是国交的这个弦乐四重奏呢，我们这回的演出的曲目呢比较丰富，我们这回采用了中国的就是东方的和西方的两种乐曲形式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乐曲呢体现在两个结合在一起之后，我们会把它绑定体现在一首我们诵读的这种诗歌的或者这种绘本的这种故事里头。然后我也要说，就说关于这个这新鲜感啊，刚才说到新鲜感，对于我来说每一场音乐会，就对于我们音乐演奏者来说，每一场音乐会每一次上台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都是充满了期待的，因为我们每一场音乐都是期待着能把最好的音乐最好的声音带给台底下所有的观众。 就是我这个再简单补充一下，刚才腾兵老师他所关心的这个技，包括赵双你也提到这个技术上的这个问题。我们从其实前就是我们前天彩排的时候跟腾兵老师有过一些交流，我当时说得很清楚，我说您只要面冲观众，按照您自己的语速去展示作品就可以了，您不用管后面的音乐家他们怎么去处理跟您的声音的衔接。之所以这么有底气的去交代在两点，第一点，之前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把自己的纯声音版的作品诵读交到了这个国交音乐家的时候，他们已经根据这个声音完成了一次音乐的创作和这个衔接。那么在现场呢，就是根据现场各位主持人的实际表现做一次微调。 是。 第二一个呢，我们这次不是光这次了，我们从第一场到现在，我们国交四重奏的所有音乐家都是国家一级演奏员，是非常有演奏功底的这样一些，而且他们配合已经超过10年了。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我们的底气来源于哪儿？多年的这个配合的默契，第二一个就是非常深厚的演奏的这个功底，他们可以使自己的音乐完全的把这个主持人的声音拖住，把主持人的情绪拖住，使我们的作品真正呈现一种立体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才叫立体阅读，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会慢慢的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关键词哈，因为我们的阅读并不是平常看书的那个阅读，阅是音乐的阅，也就是音乐伴随着这个朗读，然后是这样的一场音乐会。还有呢，就是说可能在作品的选择上面，因为前几场我记得是端午节有一场，对吧？然后就他会根据不同的节日，他会有一些不同的主题。那这次呢是中秋节了，所以我特别想问问这个腾兵选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哈、因为之前也说了，平常在音乐台主持节目的时候，是风格比较跳跃的。如果是听过他的节目的朋友都非常了解哈，是属于一打开之后非常开心的上班状态的，然后非常朝阳的那样的一种风格。但是，仿佛中秋是更让人能想起一些关键词，比如说思念。比如说什么感恩，然后怀念，就是类似这样的啊，海内存知己，就是整个觉得海上生明月，就是这样的一些词汇。所以你想，航兵这次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我这个还算很应景哈，是月亮的帽子。其实呢，我今天在上直播之前，我开车过来，然后就看着已经是一轮明月了哈。虽然没有那么的圆，但是呢，已经有这个皓月当空的感觉了。往往我们在看月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有点凄凉啊、思念呀、床前明月光啊、还有就是这个姑苏城外等等等，就这种感觉哈。但是呢，我们选的这个作品，因为小朋友参与嘛，小朋友他可能对于这种忧伤的感觉，他没有特别深的体会，他的人生阅历也在那。 那儿嘛，我们家宝宝才7岁嘛，所以选择这个作品呢，就是更适合孩子的。它是一个童话，月亮呢找老爷爷给他做帽子这样一个故事，很有趣，而且它也符合孩子读书的那个特点，它反复在重复一个情节啊，月亮去找谁做帽子，找谁做帽子，找谁做帽子，然后再回来啊，月亮又找了谁谁谁，还是这三个人物在反复的出现，它很符合这个小孩子他的这个阅读的这种习惯。然后呢，那天我彩排的时候，真的让我特别意外，就是在后面，和我合作的咱们的音乐家带给我这个音乐和这个整个的这个阅读的文章传递的情绪是完全贴合的，而且相得益彰。除了相得益彰之外，我觉得还真的是锦上添花哈，让我觉得好像在这个作品一下子就灵动起来了。有这样的音乐相伴，好像我眼前就浮现，哎呀，就是特别美的月在皓月当空的感觉，然后可爱的月亮就是想去做它的帽子，然后后面配上这样的音乐，就会想起，哎呀，好多好多美好的童年的故事。哎呀，我当时我就没想到我可能带着孩子能读出那么美的效果。那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听到这个音乐也激动的不行哈，然后他居然不想读了，他想唱，他听着这样的音乐他就跟着唱起歌来了。就是小朋友他完全因为孩子那种感觉是最直接的，他没有这么我们大人这么多的智库，他就唱起来了。哎呦，我觉得哎呦，真的没有想到啊，就是一种很直接的迸发出来的这样一种感觉。我相信那天观众底下的很多小朋友，包括小朋友的家长，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真的很激动，然后触动他们灵魂最深处的东西。 对， 其实这是这次变化比较大的一点。我们在前几场这个诵读作品选择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是关注了就是家长跟孩子共同欣赏这个角度。那么这次呢，虽然是中秋，我们有应时应景的这个要求，但是我们非常大胆的选择了基本全都是孩子他所喜闻乐见的绘本这种形式。当然我们也加了一些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让他的能够起到一个让孩子在玩中学，让玩中体验的这么一个感觉，而不是说强塞给孩子一把枣。 这个就刚才咱们虽然开玩笑哈，说参与的主持人就绝大多数都是有宝宝的了，或者是什么少儿节目的主持人哈，就是其实从换一种角度来看，就是说其实这个阅读会也是想真正从亲子方面去让孩子可能得到更多的感受，因为有孩子的跟没有孩子的其实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真的不太一样的一种状态。就说刚才咱们开玩笑说腾明带着家宝宝怎么样怎么样哈，其实你会发现有孩子之后他会知道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就可能我们觉得哎呦，那不就是个月亮吗，那不就是个老爷爷吗，就这有什么好，但可能在孩子看来就可以打开他一个很强的想象的空间，然后他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对， 这些是大人感受不到的。包括去年跟腾明我们一块去演儿童剧，我们觉得这个情节不就教孩子刷牙洗脸什么打坏人之类的吗，孩子看了之后觉得收获很大。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一场能从孩子的角度去阐释这样的一些经典，阐释这样的一个音乐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文章的方面哈，腾明是选了一个怎么说呢，比较有想象力的一个篇目啊，没有选太沉重的，但也没有选说太跳脱的，而是一个比较浪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张博呢，这次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这次要给大家献上的所有的音乐呢，暂时我现在要保密。因为 我说怎么节目单没发给我呢？ 对，所以我们明天音乐会的现场音乐会的时候，包括我们如果看在视频直播的时候，请大家再仔细的聆听和欣赏我们精心为大家选配的中西合璧，我们把它捆绑在一起的美好的音乐。但是我有一点很自信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我们团队的这个马金松老师，然后也是跟咱们台里头我们要了每一个诵读的诗篇或者是文章，我们仔细听了每一位主持人的朗诵，我们掌握了时间和他的情节，然后我们为这个去编选了合适的音乐在里面。比较有意思，这个就是关键，这次是我们同一首作品呢，我们会有中西合璧的，同一首读的这个文章里头，我们会有中西合璧的两个以上的音乐风格体现在里头。我觉得就是这个节目呢，还有就是这种形式音乐会，我对我个人和我们的音乐家，我们四个人包括王冰钢琴王冰老师，我们五个人来说是非常愉快的一种合作。跟主持人，因为世上最美好的声音，我之前说过，世上最美好美妙的声音是人声。当然人声它有几种表现方式，它有一种是歌声， 朗诵也是特别美好的。我们在中国大家都学过，小时候都学朗诵，学念古诗、念散文。然后现在呢，我觉得有这么多好听的声音的主持人，把这个朗诵真的带到现场，带到台上，带到舞台上。然后呢，音乐，我们学习音乐的最高的境界是模拟人声，要像人声一样。当然我拉大提琴，本身大提琴它就是一个非常人声和人性化的乐器，它能把人内心的那种最心底的真挚的东西给表现出来，它很接近人声。所以我也希望我和我的伙伴们，我们的这些同事们，能用我们最美好的音乐把咱们真实的人声给炫托得更美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音乐会呢，因为我从一开始我就不了解大概的形式，但我不知道真的后头还是带视频，后头是带投影带视频的，它后头是带画面的。所以我觉得就特别好，它真的立体阅读。我不是很懂这个电脑的专业数据啊，但现在大家都喜欢说 3D 4D 啊，什么 3G 4G 啊之类的，我就觉得反正它可以用一个我的词汇可以它更像是一个 3D 的音乐会。我们听到的美妙的人声，听到的美好的音乐，然后你后头还可以看到特别美好的视频的情景和视频的画面。至于给小朋友还是给家长们来展示这个音乐会，因为我个人呢，我是一个音乐演奏者。我在台上演奏音乐的时候，从来不倾向于专门针对老人、孩子，或者说是先生、女士，不针对这些。我针对所有的观众。我希望我们的音乐会，音乐会的形式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个生活更加美好的一个方向，然后带给大家一个感受生活，如何去表达生活的一种更加美好的一个形式。也是希望这种样的音乐会能多做，然后不管是我们，因为原来我们拉的很多的音乐会都是西方题材的，但是我觉得近些年确实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确实是，我觉得在这个不是一个花架子的话，确实在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希望这方面，我们确实我们作为演奏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中国真的有5000年，我们只有5000年的东西，我们要把这些那么好的诗歌、那么好的诗篇，我们自己的东西给它讲出来，给它发扬出来，并且在我们自己的节日上，不管是端午节还是中秋节还是春节，大家把它发挥出来，让大家去中外都可以采用。但我们还可以读一些外国的散、外国的诗篇，但我们中国有很多好东西，包括我们，我本身是学西洋乐器长大，学大提琴递到西洋乐器，但是我现在更喜欢用它来演奏很多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些乐曲。 其实本身呢，音乐都是相通的哈，包括之前也说，它都是表达一些人类共同的情感，所以呢，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合作的效果。比如说西洋乐器跟中国乐器结合的时候，它碰撞出那个火花，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本次的亲子阅读会。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周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一声惊堂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梁一瓦，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五度倾力呈现。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

刚才其实说到了张博老师的这个大提琴哈、啊，其实大提琴这门乐器呢，本身给我们感觉就是如泣如诉，然后就好像一个人，然后他经历了很多的故事，用内心在向大家讲述一些东西哈、啊。那么现在耳边响起的呢，就是张博老师前段时间录制的一小段这个作品，我们先来听一听哈、啊，然后呢再来请他继续来给我们讲。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各个乐器之间的一些这个差别哈、啊，因为确实可能有很多朋友是学不同的乐器，或者说喜欢不同的乐器。像张博老师刚才这段是大提琴的演奏哈、啊，就是你会发现他会讲述很多的故事，包括当年可能我们在欣赏一些小提琴的一些作品的时候，这种西洋的弦乐，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故事性哈、啊。所以我觉得要找一些弦乐的作品，然后和我们整个的这个。阅读的这个做篇章其实去融合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需要费一些心思的，因为他的情绪化或情绪感很强，感觉他不是那种我轻易就做个背景音乐就够了，就是他的野心还蛮大的，就是他会有很多自己的情绪化的表达哈，所以可能这次也会选择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曲目去来做配合，是吗？那比如说腾明老师这个作品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篇，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去跟他配合呢？ 我们刚才说了曲目上，我先小小保密一下， 保密 保密 保密保密。但是我们也是为这首作品呢叫《月亮的帽子》，我们为它选择了两首作品，一首是中国的传统的音乐作品，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还有一首是大家一听便知道是西方的特别好的一个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因为我们这回就要把东西方音乐，因为音乐是人类共同的东西，它表达的思想其实是一样的，就像我们都会饿，都会吃东西，都会睡觉，所以我们会把两个音乐绑在一起，来为这个月亮的帽子这个小散文，为它提供更好的音乐的画面的情节的铺垫，真的达到咱们的3D 立体阅读。 嗯，就是因为我觉得音乐家他们特别敬业，包括像我们的策划人，我们的导演，他们之前会把我们所有的人声采样，他们会选择的音乐很符合我们的声音特质，包括还符合这个作品的内容，然后他们会精挑细选的这个音乐，然后你就会觉得在你读的时候，哎呀，这个后面的背景就是我想要传达的时候那种意境，就这种意境通过音乐，通过我们的表述就完全表达出来了。我觉得歌曲呢是就是文字文学和音乐很好的结合，但我们这次的形式呢 也是一种特别全新的尝试，也是一种文学和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刚才说给大家带来这个立体的感觉呢，就是说从我们这个感官上来讲呢，是视觉听觉啊，包括还有可能有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第六感，这种感觉感官上来说是立体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从这欣赏角度来说也是立体的，从我们的文学作品，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音乐作品，然后到我们的这个播音艺术，然后到这个音乐的艺术，然后还有影像的艺术，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结合。我觉得这种尝试呢是非常非常有新意，非常有利益的，而且会让大家这个感觉这个以后它的结合方式是一个很有深远意义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其实这个腾兵老师总结的特别好，就是刚才两位老师总结的，就是在我们创作这台这个演出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多维度，对吧？不是单纯的三维的立体的概念。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有这个主持人的声线，展示文学作品，有音乐家的这个展示音乐作品的这个内涵，同时我们还有视频。那么这只是演出形式的三个方面，那我们还有第四方面，比如说腾兵老师，您是带着您自己的宝宝登台的，对吧？那么这是我们演出形式的第四个维度是什么呢？我们提倡由主持人包括音乐家以身垂范，倡导全社会对这种诵读啊音乐啊这种美学修养的传承啊。那么说没有用，我们给别人看，我们音乐家带着自己的孩子登台，我们的主持人带着自己的孩子登台。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给真正的我们的一个这个学习音乐的孩子也创造了舞台。我不知道这个赵爽有没有印象，我们前两场选择的登台的孩子都是诵读类的这个节目，这场我们换了，我们用的是这个我们四海联觉国乐团的这个小朋友。您来的晚，那天您没有听到，我们有孩子的古筝的协奏曲，有这个二胡，有琵琶的这个作品，有三首孩子作品，那么跟我们国交音乐家的四重奏形成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中国和世界的这个音乐的对话。 我觉得刚才李导用到一个词我特别喜欢，叫对话。就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西洋乐还有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音乐，从它的这个音乐创作到它的演奏，包括它的美学的一些规范来说都不太一样，但是真正我们把它这些东西合到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神奇的融合感， 共同感。 对，然后这种融合感有时候，因为上次我们在做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哈，也拿出了一个作品，也是把各种咱们说能想到的那些咱们打引号奇奇怪怪的乐器融到了一块儿，可是真正听到成品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这么的融合，怎么这么的好玩。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这样的一场音乐会，我们很期待的是大朋友跟小朋友，西洋乐跟中国的一些古典音乐之间的这种融合。 其实这过程也挺艰难的，就是我们看到呈现的是一个成熟的舞台作品，但是比如说文学这部分，腾兵老师拿着以后，他要进行自己的二度创作， 对， 甚至于他还要替孩子想怎么去处理这个作品，对吧？那可是音乐家的更加繁复，拿到以后首先要选择作品，但这个作品可能不是适合四重奏演奏的， 是， 对吧？那么包括中国的作品，包括世界作品，首先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漂亮的那个作曲家改编这个作品。那么他已经经过了二度创作了，那么二度创作以后还不完，那么到他们演奏者手里面之后，他们还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这个长短处进行三度创作。所以说我们看到不管它是长还是短的一个作品，实际上经过了我们很多的包括主持人包括音乐家的很多心血，那我们也相信这样创作出来一个作品，就是为什么说腾兵老师他觉得他到那儿他就觉得很舒服，其实是有大量的前期的工作做在那地方了。那我们也相信所有的观众到前程以后也会有这种感觉。 那说到这些细节问题了哈，前几场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我记得还跟李导我们曾经交流过这个问题哈。我说你大人没关系，都是一线的主持人，演出经验都相当丰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但孩子你左右不了啊，你这孩子到时候就是可能他节奏快点慢点或临场有什么状况怎么办？前几场是怎么处理的？有小孩出现一些临时的状况吗？ 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孩子，我们认为他表现都特别棒。我们一开始担心的跟您担心都不一样。我们担心的孩子抢镜。我们担心的孩子，对，担心孩子 hold 住，把自己的家长把自己的父母给憋去了。我们实际上现场看，就是不管是 我们各位主持人带着的自己的宝宝，还是这个我们请上台参加演出的一些少年儿童的这种参与者，他们在舞台上的呈现我们认为都是非常完美的。而且呢，所有的家长对这些孩子表现其实都是非常宽容的。因为大家很明白，他们不是职业的艺术家，他们经过短暂的这个甚至是很初级的学习，就敢于在舞台上进行展示，给别人进行分享，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一个进步。有更多的家长希望送自己的孩子登上这样的一个舞台。 没错，那这个舞台我觉得除了这个欣赏之外，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一个音乐教育。我们其实在下面和李导聊的时候也聊到了这一点，可能现在很多的孩子呢都在很多孩子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一门乐器啊，多掌握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但是呢从什么方面去下手呢？可能硬把他塞到一个音乐课堂，或者硬告诉他去学什么乐理啊，可能对于孩子来讲就无外乎又学习什么英语啊、语文、数学这种，他很枯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让孩子从灵魂深处来去和音乐触碰，让他们知道其实音乐是人类最美的一种表达和一种最美的语言。那么从这儿入手之后呢，让孩子真正爱上音乐。因为我觉得我们国人的这个音乐教育其实是很不够的，因为在国外他们如果说这个小孩子如果想让他从小就学习音乐，他们会经常带他们走进剧院，他们会养成一个习惯，可能他们呢不会让孩子那么多时间去看玩手机玩电脑，他们可能会去走进这个这个音乐的音乐会里面，在家里也会经常举办这个派对啊等等，从小就接触很多的这种音乐，所以他就会觉得音乐它就是一个 play。 那么在音乐当中，他这个音乐就是 play， 我们可能不理解啊，怎么这么玩音乐呀、啊？你学音乐吗？那个这个 study 什么怎么会 play 呢？其实，在他们就是说，这个演奏乐器它就是 play， 要把音乐看作像是一个玩的一个东西。那其实呢，它是有很多东西是渗透在里面的。那通过我们这种好玩的这种形式呈现，这种优美的形式呈现，也让很多家长都知道，哦，我要多多带孩子来参加这样的音乐会，让孩子真正爱上音乐。这样的话，他学习就这种主观能动性。因为我们家孩子在学钢琴。我其实也有一点小私心哈、啊，我觉得，哎呀，他天天就逼着他学，逼着他练，不想学。我说这样吧，你看，哎，那天有一个钢琴的一个姐姐在上面弹，特别美。我说你就看那个姐姐在舞台上弹钢琴美不美？你希不希望自己那样？他说，嗯，我也希望我那样。 哎，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说影响特别深刻，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是也是五岁开始学钢琴嘛。然后我刚开始学琴的时候，我说那都什么呀？你弹一个都差不多弹了恨不得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你弹完第一本什么小汤姆森之类的，差不多小半年过去了吧，你会觉得特别枯燥。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因为当然我小的时候可能20多年前、30多年前没那么多咱们说音乐教育的这种方式，或者说那么多场合，但我真的是有一次参加了，我自己参加了一个演出，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裙子，然后灯光打在身上，然后虽然弹得很不成功哈、啊，但从那次之后，我突然间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我们说 enjoy 是可以去享受的。然后在那次之后，大概过了小半年的时间，我去听了一场音乐会，但是那个音乐会都属于有点像民间自发组织的那样的一个分享会哈，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好条件。然后从那次之后，我突然间发现音乐可以这么美。在那之后，可能我就是更愿意去这个学习，主动的去学习一些这种东西哈。所以我觉得可能对孩子来说，潜移默化的语言的潜移默化，故事的潜移默化，音乐的潜移默化，乐器的潜移默化等等，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说影响都会非常深刻。 对，张博士他是从6岁就学拉琴哈，我想问一下张博士，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爱上大提琴的？ 这就是一个家长的焦虑。 对，就是这个话老生常谈，就是我是从6岁开始学。我之前说过，我学琴的这个经历非常是天意也好啊，或者说是我们可以说不叫我选择音乐，是音乐选择我。我学琴是我老师到幼儿园去挑的，我的专业学陈元教授，当时到幼儿园去挑小朋友，然后我们一堆小朋友被挑上，觉得有可能去搞音乐，去学音乐。当然后来大家时间长了需要很辛苦，最后当然我是勉强坚持下来了，所以做到现在就是还在一直演奏着大提琴。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说，特别作为我记忆我的成长经历，我其实小时候特别不喜欢这个乐器，就是特别不喜欢大提琴，因为它耽误了我很多自己的时间。我没有更多的小朋友的伙伴一块玩，我没有更多的时间看动画片，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外面的小小的美食，我的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拉琴。当我练好琴以后，那个时候我还住在平房嘛，当我练好琴以后，我出来玩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小朋友都已经回家睡觉了。当时我不懂，当时我觉得我不太喜欢这个乐器，但是随着时间时光，我度过的这个每分每秒每月每年，我慢慢的熟悉了这个，了解了这个乐器，我感受到了这个乐器带给我的是美好，并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是我的责任心，就是我们每一个搞音乐的人，或者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要做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有一点点责任心。我这个责任心是，我希望我能通过我的音乐，或者通过我们合作的小团队的音乐，带给大家更多真挚美好的希望，或者说是艺术的体会，灵魂的交集。 嗯， 就是包括我们这次的，就是当然第三次这个立体阅读，这个也是我们用文字配上音乐，当然后面我们还有一些个画面，让大家感受到是美好的无限扩大。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吧，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作为艺术工作者，包括李老师也是，这是我们要为当下我们要做的，所以这个完全就可以克服了，抵御了我儿时对大提琴的那种不喜欢。大概不喜欢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不喜欢了几年吧，那个时候因为孩子唯一的愿望就是，特别男孩，我也很皮的，小的时候很淘气的，唯一的愿望就是玩，我每天要被拴在家里去练琴。但我们知道什么都有一个习惯性，我们也可以说就说完全习惯了这个肌肉记忆了。我每天一开始不喜欢，但后来就发现我到那个点，我写完作业我就必须要去练琴。当然后来考到了音乐学院附小以后，那练琴成为了我和我的伙伴们的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考到了附小，他每天你除了上完课以后，就是要到琴房去练琴，因为所有的我的同学都在琴房练琴，大家出来要比的不是今天谁的玩具好，是觉得谁把这个曲子拉下来了，是觉得谁过两天要去开学习演奏会了，能更好的把这个曲子展示出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说当下中国一个专业音乐教育和一个普及音乐教育的接轨。跟很多的朋友们都聊过，就说有些当然是有，现在有很多大人的朋友们也在学习音乐，学习大提琴，学习钢琴。当然特别是针对小朋友来说，或针对热爱音乐的人来说，你学习这个为的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不能说光让小朋友们说你学习音乐为的是考级，为的是以后考特长生，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应试。这个就是东西方的，至少在中国当下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应试。但其实国家也一直在推崇这个艺术教育，它其实为了让你的精神更饱满，让你的精神生活更饱满、更丰满，它不是让你更空虚的。因为音乐里有很多更美好的东西，我们可以体会出来。包括小朋友们，包括所有的人，包括咱们大人，因为我还有很多这个非常非常成功的成功人士，然后大人成年人，就像岁数大老先生，然后跟我学琴。 嗯， 然后他们说一个很简单一个话，一个是呢觉得拉琴很美好，每天哪怕拉一个长音觉得我很享受，英文 enjoy 或者中国我觉得咱们就是很享受这个。他还一个他觉得，他说你看老师，我每天我都能动我的两个手，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就是用一只手的嘛，我们每天两个手都要动，这该让我们的脑子可以活动起来。而且说当我拉一个我喜欢的音的时候，喜欢的作品的，喜欢的乐句的时候，这些所有的练琴者或者所有的演奏者，不管他是初学是专业还是非专业，他都很享受自己这一段音符，享受这一段音乐的语言语句。 所以其实你看刚才这个张老师也是跟我们说了，就说这次参加这个亲子阅读会的孩子们，他有可能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就这个东西不是说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那种很死板的教育，但其实他潜移默化当中会得到很多，就是我们说可能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对他将来的人生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啊， 一定会非常的大。 对，当然咱们在这个还剩一点时间，咱们也说说其他参加的主持人。腾明，你知道的咱们的同事有几位参加了，大概给介绍一下呗。 我知道还有李凯。后来我还问他，你不带你家宝贝来吗？他说我家宝贝就是不敢登台。我说这万事都是开头难，你对他来，你一定要让他来一次，可能慢慢慢慢就了解了。除了他之外应该还有 我觉得小朋友非常期待，应该是小群姐姐吧？ 对对对，小群姐姐，对对对，小群姐姐。 因为好多小朋友就每天睡前必须听小群姐姐的故事，对吧？这个听听唐耳朵，然后还有他这个曾经主持的这个毛毛狗的口袋故事，这样的就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 包括我们的进桥，对吧？ 对，进桥是因为我们诵读小站的这个主持人哈，就是也是一个虽然很年轻，但是很漂亮，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很善解人意的一个姑娘，我也很期待她带来的作品。 对，以前都是她引导别人来诵读，这次是自己有作品展现。 对对对，因为她一直在做诵读方面的这个节目。 对，包括于浩老师。 对 啊， 于浩是算是一个新闻主播吧。 对， 然后这回我觉得新闻主播其实朗诵这样的一些作品有很多朋友还是挺期待的。你像还有加持他也是新闻主播，然后这次也会在这里边带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哈，但是 加持老师带着孩子跟腾明老师带着孩子 PK。 哦，真的？对对对对，我们还有个环节是吧，先保密。 对， 你们说，哎呀，我说怎么节目单怎么样都不给我呢，这有很多保密的环节啊，特别有意思。 对， 还有就是顾一飞也是我们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是交通广播的新闻交通新闻还有交通新闻热线的主持人。对，我们也非常期待哈。像他们这些作品都是你们没有干预说我具体要选择一些什么样的篇目，有给他们提供说我给你个什么样的框框，跟月亮有关，跟中秋有关这样的东西吗？ 这个候选篇目是我们来选择的。刚才我们说这次我们主要选择一些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绘本呀，包括他们这个年龄段能够接受的我们中国的这个作品。这个呢，因为各位主持人老师他们的时间都比较紧，所以前期我们帮他们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作品选了以后是各位老师自己在这个候选这些篇目当中自己选择的。 嗯，就是可能最开始我们有一个主题定下来了，然后我们这些主持人就再来选择一些具体的篇目。还有黄燕啊，因为我原来在这个其他的这个节目当中还跟黄燕老师曾经就做过就是搭班的主持人哈。黄燕老师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声线特别漂亮。 哎，就是他的声线，他录制了很多我们台的广告，就他的声线就会让你突然间觉得很有亲和力，而且那个声音一出来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是这样的一个声线的老师哈，也是现在 就感觉我们主持人的声线就好像不同的乐器一样。 就像刚才张哥说的， 对对对 对， 真的 人生最美好。 人生它很丰富，而且它会能表达更多的色彩。 是， 然后同样的一个语句或者是语段被不同的人处理了，它就会有不同的意思跟效果。就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还有应该是已经特邀了几次了吧，就是BTV 少儿节目的金牌主持人亚明。 对，亚明啊， 对，前几次他好像也是参加了是吗？ 对，亚明应该是参加我们这个项目最多的一个主持人。 前面就是咱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这样我们先来大概说一说，就是说我们这次的可能有一些这个亮点总结一下，然后再来说一说具体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吧，李导。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多维度展现，既有这个音乐家的舞台呈现，又有主持人的精彩的篇目演绎，同时呢我们还有针对孩子跟家长同时参与的互动的环节。那么我们演出呢是视频音乐加上声音多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演出形式。这场演出我们一共有九位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参加，有六位这个专业的这个演奏员参与，同时呢我们有一个四海联觉的少儿民乐团的团队参与，分别演奏古筝、琵琶和二胡的协奏曲作品。 我们说到的六位演奏家哈，其实之前的节目当中因为演奏家没怎么换哈，我们还是介绍过的哈，再次说一下，有刘志勇是小提琴演奏家哈，然后还有就是王大毛也是小提琴演奏家，然后马劲松老师哈，马老师之前应该也是来过节目吧。 对， 是中提琴演奏家哈，然后还有就是张博，还有一位是王冰，是中国新生代的钢琴家，也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艺术指导专业的 中国音乐学院 就中国音乐学院这个钢琴艺术指导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哈，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位钢琴艺术家。所以呢由这些专业的钢琴家，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弦乐家，还有一些我们说小朋友带来的一些精彩的演出。 这次音乐家里面我们加了一位中央民族歌舞团的 RUP 演奏家。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期待哈这样的一场演出。那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再次感谢几位嘉宾，我们明天再会啦。 一生惊堂醒悟，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凉一瓦